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至今，共和国英雄安东守遗属郑一新同胞18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，表示了敬意。